绿树浓荫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楼哥，你等我，我一定回来。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作者奇经难去。 我是若离。 我是火云绅士。 我是阔先生。 后期制作青玉，由来月文化出品。 西楼喃喃地问， 你这么问是什么意思？ 尽管是疑问句，但他心中已有了答案。池小赤一脸的若有所思，要论起宋纯阳与普通人的不同之处，也就只有一双阴阳眼了。如西楼所说，这个世界的系统是按照主神事先设定好的一切程序自动运行的。倘若把执行任务比作一场考试，大家都是规规矩矩、能力平庸的考生，那么试卷自然出的不难，大家都皆大欢喜。虽有挂科，但大多数人只要运气好点就能及格。然而拥有阴阳眼的宋纯阳就不同了。系统经过判断，会发现在一群考生里藏着一个擅长作弊的人，因此世界会自动对任务难度做出校正，把所有人的客观能力进行平均化，从而设定难度上限。简而言之，宋纯阳很有可能是凭一己之力手动拔高了自己所经历的每一次任务的难度。池小池不免想到了宋纯阳第一次执行的捉迷藏任务。有新人入内执行第一次任务，如果系统真有智能，怎么会安排的那么困难呢？毕竟正如西楼强调过多次的那样，主神想要的是恐惧能量，并非死亡能量。池小池微叹一声，感觉有些微妙。当初奶茶店里那些不愿制止宋纯阳羊入虎口的人，算不算是因果循环呢？而故意拉拢陷害宋纯阳与之结盟谋利的关巧巧，经历了种种，还是死在了第八个世界，是不是也能算是一种因果呢？然而面对西楼的询问，池小池自然道， 问我？我可不知道， 我只是随便问问而已，别当真。 宋纯阳比旁人格外倒霉一点也说不定，毕竟像袁本善和关巧巧这样的人渣一遇就是俩，这运气。 什么都不知道你在这里高深莫测些什么？你才倒霉，招蜂引蝶的竟然连女的都不放过，别以为我昨天晚上没看见，不惜的说而已。 池小池甩下了火冒三丈的西楼，大步流星走到孩子们中间，指着毛头小子快要水漫金山的小蔬菜种植箱道， 这是什么？汤泡白菜？你浇这么多水干什么？种子泡烂了，可就长不出来了。 毛头小子一听后果如此严重，忙把倒进去的多余的水控出，委屈地嘟囔道， 我想让它长快点。 这样能长才怪呢，成天把你这么泡在水里，你乐意啊？ 池小池推推他的脑袋， 还笑，快跟小白菜道歉。 对于西楼的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知晓一切的甘棠嘴角微微上扬。池小池不肯说破的原因实在是很简单，因为宋纯阳还在这具身体内，有阴阳眼的能力又被设计拖入这个世界里，从来不该是宋纯阳的错。池小池把自己的发现隐匿不谈，只是希望宋纯阳不要背负过多的心理压力。甘棠抬目望去，把沐浴在阳光之下插腰训孩子的池小池看了又看，直看到心里去。这些孩子曾经遇上了世上顶坏的大人，而现在他们或许已经知晓这个世界上仍有希望存在，那希望由池小池亲手交付，在温暖潮湿的泥土间发芽生根，来年或许会长成真正的参天大树。 种植课的魅力实在是够大，就连下午的活动课，孩子们都集体翘了，一个个眼巴巴地守在箱子旁，生怕错过了小白菜发芽破土的瞬间。他们已经给小白菜挨个起好了名字，羊角辫和波波头还因为谁的小白菜该叫甜甜而掐了一架，目前正气鼓鼓地分开来生闷气。甘棠蹲在羊角辫旁轻声细语地调节矛盾。有了女友失约的前车之鉴，田广斌鼓足勇气走到毛头小子面前，拍拍他的肩膀。 嗨，篮球打不打了？ 嗯。 毛头小子啊了一声，似乎对此兴致缺缺。他一颗心都扑在箱子里的小白菜上，拿小手指轻戳湿漉漉的泥土道： 田老师，你说我刚才给他浇了这么多水，他不会死吧？ 田广兵毕竟年轻，经历的少，他不大能理解这群孩子为什么能对比他们强大许多的人痛下狠手，却又异常向往与呵护比他们更加弱小的生命呢？田广兵搜刮肚肠地想着那些能够安慰人又不会越线的回答。 不会的，你也是好心才喂他喝那么多水。 真的吗？ 乌亮亮的眼珠紧盯着他，满是童稚又天真的波光。 当然是真的。 田广兵竟被看得有点心软，略生硬的语气也跟着柔和了不少。 你多跟他说说话，他就知道你在想什么了。他不会回答你，但他听得见呢。 毛头小子满眼好奇，把肉脸蛋贴在箱子边挑衅道： 你好小哦。 然后咯咯咯笑得很开心。这傻乎乎的童言童语让田广兵不由失笑。 不过我不是嫌弃你哦。 毛头小子话音一转，扒着箱子认真许诺道： 你将来会长成一颗很好的白菜，你放心，我不会扔下你不管的。 田广兵突然想起这帮孩子还活着时的身份，不禁恻然。他们大多并不是先天不足的孩子，除了两个小女孩说话时带气音，嘴唇青紫，应该是有先天性的心脏方面的疾病，其他人都活蹦乱跳的。眼前的毛头小子兴许只是某对年轻情侣一念而起的产物，怀上了生下来全程都稀里糊涂，等到发现自己处理不了，便拿被子一卷把孩子裹起扔到某个繁华地段，指望着有人能替他们承担下这份生命不能承受之重。毛头小子把耳朵贴上土壤细听半晌，竟惊喜地叫起来： 他跟我说话了。 其他孩子们闻言忙纷纷效仿，叽叽喳喳地对种子说起话来，并有几个声称真的能够听到种子的回复。等到四周喧闹起来，毛头小子压低声音，得意洋洋地对他的种子们说： 看，我在逗他们玩呢。 田广兵笑出声来，本质还是个坏小子。这一天除了早上食堂内发生的插曲，福利院异常和谐。秦岭在晚餐时苏醒了一会儿，他足够能忍，没有大吼大叫，缩着身子捂着眼睛，在甘玉的搀扶下上了楼，刚到宿舍便又晕了过去。饭后将一切收拾停当的柳成英返回宿舍，与男友一道陪在秦岭身边。池小池与甘棠留下照顾那一群一人能从身上洗下半斤土的熊孩子们洗澡，池小池负责男孩那一边，甘棠负责照顾女孩子。甘棠知道自己身份尴尬，只远远站在门口的后帘子外，并礼貌地封闭了自己的视觉功能，时不时地把视线调整到池小池那一边，以确保不会有什么意外情况发生。孩子们都很会照顾自己，把自己洗得香喷喷的，还拿着小肥皂吭哧吭哧地洗小裙子。甘棠确认自己这边问题不大，便又看向了池小池那边。这一眼过去，他的心软得不像话。池小池搬了个小板凳，接了一盆温水， 坐在浴室门外把男孩子们踢得布满泥土和土块的鞋一双双拎起来，并把自己左脚的袜子脱下，沾了温水一点点擦拭干净。他像是在做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儿，微微皱着眉，还有点不耐烦。池小池一脸嫌弃地嘀咕道： 哎，这群脏小子。 说着，他放下一双已经擦干净的球鞋，